啊，就是尿糖几个加号啊，几个加号。其实大家你想哈，就是本身糖尿病的这个命名，它就是个科学局限性啊，科学的局限啊，包括这个对糖尿病的认识啊，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啊。人最早怎么知道糖尿病的啊？说这病名你起什么不好啊，又是屎又是尿不好听，哈哈啊。但是因为啊历史遗留嘛啊，既然起了就把它顺延下来了。其实糖尿病它应该有一个更科学的啊更现代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糖代谢紊乱综合症啊。说这个呢更能说明糖尿病的这个啊疾病的发病特点啊。但是因为糖尿病这名字用的久了啊，最早就叫糖尿病，所以沿用下来了。那这个糖尿病的名字怎么得的呢？哎，就是病人呐，啊，病人的那个尿，啊，病人那个尿，周围有特别的多的蚂蚁，是不是啊？这是糖尿病，是医生对糖尿病最早的认识，是吧？你想啊，那尿这东西又骚又臭的，那虫子啊、蚂蚁避之不及啊，是吧？避之不及啊，被那尿骚味早就熏跑了。哎，但是呢，你看有的人尿完尿之后，那蚂蚁老聚着团儿，啊，聚成群呢来吃这个尿。哎，结果呢，有细心的医生，哎，就藏了藏尿出来的那个尿。哎，结果发现特别的甜，啊，特别的甜。哎，于是呢，就把这个病，把这类病人，称之为糖尿病啊，糖尿病。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好多尿里边有糖的人啊，一检查血糖，这是科学发展了嘛，一检查血糖，血糖并不高啊，结果就什么呢，发现了尿糖的假阳性，是吧？尿糖高但是人血糖不高，这人不是糖尿病啊。你看有人喝那个感冒了，胃肠感冒，喝那个藿香正气水啊，里边有酒精啊，喝完了警察陆巡一检查，哎，你酒驾了？没酒驾，是吧？但是一催确实酒精灯报警了，他那个检测那灯报警了啊，那赶紧嘛到医院抽个抽血化验，一化验确实血糖是就是个血当中的酒精含量没有啊，正常的啊。但是为什么能催想呢？啊，是他吃的那个藿香正气水里边有酒精。啊，结果呢就有聪明的那个商家啊，聪明的那个中药厂生产藿香正气水，生产无酒的了啊，无酒精的藿香正气水。表面上看很聪明，是不是啊？啊，这个减少了大家的忧虑啊，甚至有那个家长啊老人呢，那个孩子胃肠感冒也问我啊，徐老师，我们那孩子胃肠感冒啊，中暑啦，是吧？喝藿香正气水啊，他跑肚拉稀嘛，得喝藿香正气水啊。哎，啊，我喝那个带酒精的还不带酒精的？你看，哎，一般我都告诉我说你喝那个正常的啊，正宗的藿香正气水它都得带酒精，因为本身这个酒它就有什么呢？我给大家讲过啊，中药这个酒啊，哎，舒筋活络。是不是啊？哎，本身呢还能这个宣肺理气，是吧？哎，酒是藿香正气水的引子，哎，本身还能散寒。反而呢，你没了藿香，就是没了酒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就跟了残废的那个藿香正气水一样，就没啥大作用了。啊，这就重视了药的引子，是吧？所以这儿呢，就说糖尿病。现在检测血糖不查尿糖，也给大家说这个假阳性啊，只是嘴里有但血里没有，他什么酒驾呀？血里没有他就不受酒精的影响呗，他开车根本不受影响，所以那就不是酒驾啊，就是误诊误查了，对吧？哎，所以一样的道理啊，你像人运动后饱餐后吃糖后，人尿里边可能都有糖，但你是糖尿病吗？你检查血里边，血里边糖分不高啊，你不是糖尿病啊。 那另外既然说到了这个查血糖来诊断糖尿病，那咱们就说说血糖值是吧。空腹血糖的标准值是 3.8 到 6.1 毫摩尔每升啊，就 3.8 到 6.1 之间，您都是健康人，是正常的血糖啊。低了呢，低过这个 3.8 你就容易冒虚汗心慌啊，低血糖是容易休克的啊。由于一些糖尿病服药过量，胰岛素用的过量，低血糖容易休克的，如果不及时救治是危及生命的啊。所以有些医生给糖尿病吃药的时候都告诉糖尿病患者呢，说你带兜里揣两块糖啊，用药过量了，一旦低血糖的时候你吃块糖啊，就跟那个冠心病病人兜里揣救心丸似的是吧。哎，没救心丸你心脏病发作要命，你兜里没糖，糖尿病降糖药用多了，胰岛素打多了，低血糖也要命。所以别把这个糖当毒药啊，糖有时候是救命的药啊，救命的药是吧。这是血糖的正常值 3.8 到 6.1 啊，空腹血糖啊，这健康值。那么空腹超过 7.8 啊，空腹超过 7.8 啊，这就是糖尿病的诊断值了。那诊断值，那么空腹在 6.1 和 7.8 之间呢，你不是糖尿病啊，你不是糖尿病病人，但是呢你又不是正常的血糖值啊。临床医院呢就把这个叫什么呢，叫糖耐量异常啊，或者把你直接称之为叫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啊，高危人群。那么话又说回来，那糖尿病人是吃糖吃的吗，是吧。这是个误区啊，误区。你不用吃糖是吧，你大米白面吃多了，你肥肉吃多了，你一样得糖尿病啊，一样得糖尿病，是不是啊。我们就像现在说你这人民币啊，美元呢，日元呢，这个黄金呢，这都是钱啊，真金白银这都是钱，对不对啊。不是说你非得糖吃多了你得糖尿病，不是啊，你啥东西吃多了你吃成肥胖。什么叫肥胖，1.7米的个子是吧，160斤的体重，80公斤往上，超重，体重肥胖超重的人，你都是糖尿病高危人群。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人胖肉多脂肪多血多，你需要的能量代谢也高，所以只有高血糖才能维持你活着，对不对啊。肥胖的人你吃降糖药扎胰岛素，你把血糖搞下来了，你还是那么胖，你还是那么胖，那么多的肉，那么多的血，你需要那个能量你不给他是吧，你只要药一停，胰岛素一少，血糖蹭又上去了。所以人的血糖高，人是为了保命，是为了自保啊。所以人得糖尿病绝对不是啊，我这顿饭吃多了得糖尿病啊，我这顿吃个糖块得糖尿病，或这顿饭我吃口西瓜我得糖尿病，不是啊。中国老百姓常说这大胖子不是一口吃的，对吧。哎，同样糖尿病也不是一个糖块吃的，所以糖尿病的病因很多，而期间这个肥胖体重超重是糖尿病的一个很重要的病因。而你的胰岛素你的降糖药能减肥吗，哎，所以我们告诉大家，糖尿病管好嘴动好腿，你控制饮食增加运动，你才能把你那个肥胖的躯体变下来。你身体不超重了，你的能量代谢平衡了，你身体就不需要那个高的血糖维持生命，所以你的血糖自然而然就下来了。所以治糖尿病的不是降糖药，不是胰岛素，而是改错啊。但是现在好多人，哎，我不敢吃糖，你跟糖有什么关系，你大肥肉片子天天吃，你那肥肉比糖的热量还高。所以糖蛋白质脂肪它是人的三大能源物质是吧，三大能量物质，而糖呢只是人的直接能量物质，蛋白质和脂肪是什么呢，哎，可以储备的能量物质。所以糖尿病胖的人得的多， 瘦人得不得也得，他有别的原因，是不是？但是糖尿病一旦瘦的皮包骨头了，要命了。为啥？你没有能量储备了，换而言之来讲，你的肾精元气亏空了，是不是？啊，这是给大家说了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血糖值的问题啊。空腹血糖超过 7.8， 哎，就怀疑你糖尿病了，你就成了糖尿病的嫌疑人了啊。空腹血糖低于 7.8， 高于 6.1， 你只是个高危人群。哎，你这个低于 6.1 呢， 3.8 往上是正常的啊。那有的人我低呀、啊、老低血糖的人，其实你也是糖尿病的预备役部队。啊，糖尿病绝对不是光高血糖叫糖尿病，那是太老土太落后的想法，是吧？现代医学，现代医学的标准，糖代谢紊乱，你高了你是糖尿病，你低了你血糖供不上，人老休克也是糖尿病，也是糖尿病，只不过这个名字就这么定了，是吧？最早是从尿里边吃出糖了知道你糖尿病，而整个这个病的根本就是你的能量代谢这儿储备这儿出了问题啊，就跟你这个手机电池不好用，电池高电压你容易把手机烧了，你电池老低电压你那手机用不了，它老自动关机，就这么回事啊。这糖尿病的空腹血糖先说这么多啊，说这么多。肥胖的糖尿病的根儿就是你的超重的体重，而谁把你练成了超重的体重，你是药物性肥胖、饮食性肥胖还是运动缺乏性肥胖，改错是治糖尿病的关键。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人想健康，哎，就要实现三通啊。一，要胃肠畅通。二，要心脑畅通。三，要经络畅通。哎，有了这三通，人就可百病不生，颐养天年。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给大家叫举例说明啊，举糖尿病的经络疏通、气血阴阳平衡的方法，来给大家举例说明经络畅通的重要性啊。上回呢，我们说了这个空腹血糖的数值啊，诊断糖尿病的是 7.8， 正常范围是 3.8 到 6.1 之间，是吧？那除了这个正常值和糖尿病值之外啊，你过低的也容易得糖尿病，在界限值之间的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但是糖尿病别光盯这个空腹的血糖啊，别光盯这血糖值，一定要找到糖尿病造病的原因，是吧？我常给大家讲，吃出来的糖尿病它绝对不是一顿饭吃出来的，是你老胡吃海塞吃成大胖子了，是吧？所以体重超重是糖尿病的一个主要病因啊，主要病因。说你胖子你还没命的吃，那你自然而然就是糖尿病，把自己吃成了糖尿病，把自己吃成糖尿病了，你不是控制饮食不去运动，你反过来依靠降糖药、依靠胰岛素，请问你能治好糖尿病吗？啊，病因还在，只去降糖不但治不了糖尿病，还会加重糖尿病，加重并发症。哎，这是大家学习咱们文化，学习咱们中医健康管理学，管理我们的生活，管理我们的饮食，管理我们的情绪，管理我们的五脏六腑，是吧？科学养生你才能得到真健康。反之呢，光知道吃药不知道改错，那都白忙活啊！甚至越治越多的病，越治越加重的病，那都是药物的毒副作用啊，毒副作用的肝肾损害，这我们不多说今天啊。 今天呢要重点的给大家说说这个餐后血糖啊，餐后血糖。其实餐后血糖我们经常说的叫餐后两小时血糖啊，餐后两小时血糖高于 11.1 就诊断为糖尿病了啊， 11.1 这餐后两小时血糖。那有的人就问了，那为什么不测那餐后一小时的血糖？你餐后一小时的血糖肯定比两小时要高，那么为什么要测这个餐后两小时血糖？也就是告诉你，你餐后两小时血糖自我代谢能代谢到 11.1 往下，就说明你的代谢糖代谢是平衡的。你代谢不下来，两个小时了，你血糖还没恢复到 11.1， 高于这个值，那你就可能成为糖尿病人群，是吧？那这怎么回事呢？我说糖尿病不是吃糖吃的啊，不是吃糖吃的，你肉吃多了你也得糖尿病，是不是啊？哎，换而言之来讲呢，你蛋白质吃多了你也得糖尿病啊。为什么？因为糖、蛋白质、脂肪，这是人的能量物质，而血糖是直接能量物质啊，直接能量物质，是不是啊？所以能量摄入的种类，糖尿病不限制饮食的种类啊。有的啊，糖尿病不能吃水果啊，啊，糖尿病吃中药都不能吃带蜜的玩的，这都是没文化啊，没文化哦。糖尿病限制的不是饮食种类，而是摄入热量的总的能量。就像我讲了，你肥胖病人，你说我一口糖不吃，我天天吃两碗肉，你能量数值热量也特别高，你代谢不了了，你继续肥胖，你不还是加重糖尿病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条。除了能量摄入的种类之外，还跟进餐速度有关，是吧？你像糖尿病人，你吃饭过快的，你往往糖尿病不容易康复治疗。所以我给大家讲了糖尿病的饮食，第一，总热量摄入要限制，种类我们不限制啊，什么水果啊、蔬菜你正常都可以吃啊，尤其是米饭要正常吃，主食一定要占到整个食量的一半，因为吃米饭、吃面包、吃这个馒头、面条，你吃五谷杂粮你才有骨气，是吧？我们中医说叫髓骨精微啊，你不吃主食你就没有了骨给谷物给你提供的骨气，没有了骨气你就没有了阳气，人没有阳气你就没有生命的力量了，这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中医黄帝内经上说叫五谷为主啊，所以糖尿病减少主食或者停掉主食单吃蔬菜水果的，这是非常可怕的啊，只会把病搞得越来越糟糕啊，会越来越糟糕，是吧？啊，这是人的饮食结构的问题啊，饮食结构的问题。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饮食速度。大家你注意啊，你细品一下，吃饭越快，饿得越快；吃饭越快，血糖越居高不下，是不是？哎，所以吃饭这个事儿，它是整个养生当中非常具备文化内涵的一件事儿，是不是啊？所以孔老夫子说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啥意思？食不厌精就是吃东西一定要吃精细的，脍不厌细就是把那肉一定要切成细，哎，不要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那早晚糖尿病的事儿啊！你年轻元气足没消耗完呢，你没得，到中年糖尿病都来了。所以糖尿病别跟我提遗传啊，你得了遗传性糖尿病你能换爹换娘吗？你既然爹娘换不了，你说糖尿病遗传有用吗？是不是啊？所以说糖尿病不是祖传的，而是你后天把它这个环境造成了它才能发作糖尿病。糖尿病叫生活行为性疾病，啥意思？就是告诉你后天干预的重要性，而别老怨爹怨娘的，除非你生出来就是糖尿病， 这没办法，是不是啊？你先天不足，严重的糖尿病，你但凡是后天得的，30岁20岁之后得的，都是跟你后天的饮食、运动、情志、生活有关。所以既然是后天环境让你那个糖尿病发芽了，那你后天改变这个环境，改变脏腑的平衡，你就可以预防，可以康复。所以糖尿病病人不要悲观啊，不要悲观。那么这个饮食速度它和糖尿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现代医学研究了啊，说细嚼慢咽可以促进人的唾液淀粉酶分泌，而人的唾液淀粉酶分泌它直接刺激人的胰岛素分泌和增加胰岛素的活性。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打个广告啊，我说糖尿病人，糖尿病的病人，你想减少胰岛素的用量吗？是吧？你想减少糖尿病的降糖药的使用吗？啊，那你增加唾液淀粉酶的分泌吧。因为唾液淀粉酶就是促进胰岛素分泌最好的还不用花钱的自己的良药。啊，怎么促进分泌啊？啊，说人那个喂狗，你敲盆，巴甫洛夫那个狗流哈喇子的反射，是吧？哎，人也可以条件反射。吃饭之前上了桌子别着急吃，啊，先欣赏一下这桌子的美味。哎，馋的嘴里流口水了，哦，我的胃肠准备好了，好了，下面挑起来吃的啊，细嚼慢咽，一口饭嚼足36下，唾液淀粉酶充分的分泌。对不对？所以细嚼慢咽就是促进胰岛素分泌。反过来呢，人家那个半碗饭没吃了呢，你两碗造光了，你吃的又快，唾液淀粉酶又被分泌，你摄入的总热量又高，胰岛素又不够，你不得糖尿病谁得？所以胡吃海塞的吃饭呢，恨不得嘴里长出个手来把饭都搂进去的，这人都容易得糖尿病。你说我还没得，没得你接着这么吃，早晚得。哎，这就是中医的经验科学啊，中医的经验科学。所以细嚼慢咽，饮食速度，饮食的细啊，细，你不能有人说我牙不好，牙不好你修牙去，是吧？你说你换一副假牙贵啊，你还是得糖尿病，你后半辈子治不完，哪个贵啊？啊，所以人要长久打算，是吧？另外呢，糖尿病的饮食啊，哎，我们常说饥一顿饱一顿得糖尿病，那糖尿病的饮食怎么办？哎，我给大家讲中医健康管理的知识，说三四五顿饭六七八分饱。所以咱们糖尿病病人怎么着，哎，你把那吃饭速度变慢啊，另外呢少吃勤吃啊，你包括那个北方啊，北方的老人是吧，啊，说那个农忙的时候啊，一天三顿饭啊，干不干三顿饭是吧？农忙，说到冬天呢，干活少了啊，好多老人家一天两顿饭，这是毛病啊，毛病。年轻人吃两顿饭问题不大，而年老了，你的脾胃功能弱了，你两顿饭饥一顿饱一顿的，你糖代谢一不平衡就容易得糖尿病。所以人到老年，你别怕麻烦，是吧？你想啊，人活着才吃饭。等人死了还吃吗？不吃了。所以告诉大家，吃饭呢、睡觉啊、走道啊，是活人的专利，是人生最快乐的事儿，是吧？所以人别怕做饭麻烦啊。人到老年60岁往上的，我建议你啊，没糖尿病的，你吃六。